和他一样。一切如故，似曾相识，却无法记住。美丽的故事总是容易遭天嫉妒。一切如故，太多感触，既然留不住，就闭上眼。

想追求目无也有梦想 她穿像炫富美丽的耳环。

想一夜一夜，多少次幻觉在作祟，心有灵在醉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 相信你总会被我感